聊斋志异第十一篇，这是小羊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聊斋志异，蒲松龄著，第十一篇，王成。王成，平原顾家子，姓醉兰，生涯日落，为胜破屋数间，与妻卧牛衣中，焦折不堪。时盛夏愈热，村外故有周氏园，强与近亲为存一亭，村人多寄宿其中，王亦在焉。既晓睡着进去，红日三竿，王拾起，逡巡欲归，见曹寄金钗遗骨，时视之，捐有细字云：“宜宾福至。”王祖为横府宜宾，家中故物多，此款式，应把钗踌躇。忽一遇来寻钗，王虽故贫，染性戒，俱出受之。玉玺极赞圣德，曰：“ 钗之几何？先夫之遗则也。” 问：“夫君依谁？”答云：“ 故一并王见之也。” 王惊曰：“吾祖也，何以相遇？”玉亦惊曰：“ 汝即王见之之孙也？我乃狐仙，百年前与君族前权，君族末，老身遂隐，过此遗差，事入子手，非天数也。” 王亦曾闻族有狐妻，信其言，便邀临故，欲从之。王狐妻初见，复拜序，菜色暗焉，欲叹曰：“ 惜王坚之孙子，乃一聘至此哉。” 又故拜造无焉，曰：“ 嫁既若此，何以了生？” 妻引细数贫状，呜咽淫泣，欲遗差受父，使孤至前试迷，三日外请父详见。王挽留之，欲曰：“ 如一妻不能自存活，我在养屋而居，复何必义？” 遂进去。王为妻言其故，妻大怒。王送其意，使孤视之，妻诺。余三日，国至，出数金，敌粟麦各食，夜与父共短榻。父出拒之，染察其意疏全权，遂不知疑。翌日，谓王曰：“ 孙勿惰，宜操小生业，坐食无可长也。” 王告以无资，曰：“ 汝祖在时，今权凭所取，我已是外人，无序事务，故未尝多取。鸡花粉值金40两，至今犹存，久主亦无所用，可将去西以示格，客日复都，可得微息。” 王从之，购50余端一归，欲命去庄，计6-7日可达燕都。主曰：“ 宜寝勿懒，宜急勿缓，持之一日，悔之已晚。” 王敬诺。南获旧路，中途遇鱼，一缕尽如。王生平未历风霜，委顿不堪，因暂修旅舍，不亦从从彻目，言语如绳。过宿，宁亦甚， 见汪来新人，见闹莫敬，心未苦之。待之停舞，时渐造。尔因云复合，余又大作，信速乃行。蒋进京传闻阁驾相贵，心窃喜。汝都解装客店，主人深习期晚。先是南道初通，阁置绝少。贝勒府购置甚急，价顿昂，较常客三倍。前一日方购足，后来者并皆失望。诸人一顾告王，王郁郁不得志。月日阁置愈多，价亦下，王已无力不肯受。迟十余日，计时耗繁多，备役又闷。诸人劝令监狱，盖而他徒从之。亏资十余两，悉脱去。将作归计，其事囊中，则今亡矣。今告诸人，诸人无所为计。或劝民官，则诸人长。王叹曰：“赐我数也，与诸人何有？”诸人闻而得之，增金无粮，未知时归。自念微见祖母，跌堕内外，进退为谷。世见斗唇者，一读者数千，没事一唇，横百钱不值。一呼动，计囊中资，仅足犯唇，以伤主人。主人即怂恿之，且曰夹欲饮食，不取其职。王喜遂行，购唇应丹，复入都。主人喜，贺其速寿。至夜，大雨彻树，天明，渠水如河，霖铃犹未休也，俱已待晴。连绵数日，更无休止。其事隆中，唇见此，王大惧，不知计之所出。月日死愈多，金鱼数头，并一龙四肢。金粟王亏，则一唇仅存。因告主人，不觉涕堕。主人亦未扼腕。王自度今尽王归，但欲觅死。主人劝慰之。共王视唇，审帝之曰：“此事应悟，铸唇之死，未必非雌之都杀之也。君侠义无所事，今罢之，如其良也，独亦可以谋生。”王如其教。既寻，主人令持向街头，赌酒食。唇见甚，折盈。诸人喜，以今寿亡，时父与子弟决毒，三战三胜。半年许，积二十金，心意未，视唇如命。先是大亲王好唇，每之上元，则放民间把唇者入邸相决。主人谓王曰：“尽大富宜可立志，所不可知者，在子之命矣。”因告一故，导与俱往。主曰：“拓败则丧气出耳，倘有万分一，唇斗胜，王必欲视之。君勿应，如故强之，唯余首是瞻，待首肯而后应之。”王曰：“诺。”至底，则春人煎磨于池下。卿之王处御殿，左右宣言：“有愿斗者上。” 即有一人把唇去而尽，亡命放唇，刻意放，略以腾浊，刻唇一败，亡大笑。二卿登而败者数人。主人曰：“可以。”湘江俱登。王相之曰：“ 仅有怒脉，此见语也，不可轻敌。” 命取贴会者当之，一再腾跃，而汪纯杀鱼，更悬其梁，再议再败。王即命取宫中玉纯，偏石拔出，素雨如露，神俊不凡。王成意馁，跪而求罢，曰：“大王之纯，神物也，恐上无情，丧无业矣。” 王笑曰：“纵之，驼斗而死，当后而长。” 臣乃纵之。玉纯直奔之，而玉纯方来，则复如怒鸡一待之。玉纯见浊，则妻如相贺以击之，进退斜行。相持约一伏时，玉纯见泄，而其怒亦烈，其斗亦急。未及，血毛摧落，垂翅而逃。官至千人，王不叹现。王乃索去而亲拔之，自会至爪，神州一过，问成曰：“ 纯可获否？” 答云：“小人无恒产，与相依为命，不愿受也。”王曰：“ 此而重直，众人之产可治，颇怨之乎？” 成抚思良久曰：“本不乐治，故大王既爱好之，苟是小人得意始业，又何求？”王亲问之，答以千金。王笑曰：“ 赤男子，赐何珍宝而千金值也？” 臣曰：“大王不以为宝，臣以为连城之璧不过也。”王曰：“ 如何？” 曰：“小人把相事缠，日得数金，一生斗粟，一家食与食止，无动内忧，是何宝入之？”王言：“ 余不相亏，便与200金。” 臣摇手，又赠百数。臣目视主人，主人色不动，乃曰：“承大王命，请减百价。”王曰：“ 休矣，谁肯你900亿以纯者？” 臣囊唇欲行，王护曰：“ 纯人来，纯人来，实给600，肯子受，否则已耳。” 臣又目主人，主人仍自诺。臣心愿盈溢，唯恐失时，曰：“以此数受，心实样样，但教而不成，则获利自大。无疑，即如王命。”王喜，即乘赴之。臣囊金，拜赐而出。主人对曰：“卧言如何？子乃极自欲也，再稍尽之，800金在掌中矣。”臣归，执金案上，请主人自取之，主人不受，又故让之，乃盘髻泛直而受之。王置庄归，指家立数所为，出金相庆。欲命至良田300亩，其物作器，俱然世家。欲凿其，师成都耕，父都之，稍堕者喝之。夫妇相安，不敢有怨辞。 过三年，家亦复，欲辞欲去。夫妇共玩之，至七下，欲亦遂止。须旦后之亦摇矣。一时事曰：复皆得于秦，次独得于堕，亦川文也。不知一品彻骨而志性不移，此天所以时弃之而重怜之也。览中齐国有富贵乎哉？王成完。